好，时间到，我们开始今天的主日学。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早上这段时间，帮助我们检视罪，认识罪，特别是关于嫉妒这个罪。嫉妒这个罪不止得罪人，伤害我们自己，更最终是得罪你，是否认你是知道何为善恶、对我们最好的上帝。就求你帮助我们善用这段时间，这大约45分钟的时间，求你祝福心服的主日学，就像你一直祝福心服这个恩典管道，只要参与的人都能够恩上加恩。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今天是第12课关于嫉妒的后半段。我们先复习一下，简单的来说，嫉妒是什么？我们怎么定义嫉妒？见不得他人好，为什么见不得他人好？ 因为自己不够好。 因为嫉妒。嫉妒第几诫命？犯第几诫命？ 贪恋贪婪。 OK， 嫉妒简单来说就是你看不得别人好，因为别人有的东西你要，可是你没有。那这个嫉妒，这个罪，这样子的罪怎么样得罪上帝呢？为什么别人有的东西你想要你没有，会是罪，会得罪上帝？因为我们的上帝不是一个虚晃的神明，他是掌控一切的上帝，所以那个人有的东西也是上帝赐给他的，你没有的东西也是在上帝旨意之中，你有其他的东西，你会心生不平，你会说为什么他有我没有，其实什么？你在质疑上帝的智慧，你否定上帝是一位好上帝，你否定他的安排，或神学的用词是否认他的护理。OK， 所以就此来说，这是犯了一个什么罪？这跟亚当和夏娃犯的第一个罪是不是很相似？亚当夏娃犯的第一个罪是什么？当然你可以从很多的角度分别他，但是这个罪他们首要做的，他们生是吃了那果子吗？那吃了那果子代表什么？ 不信。 不信。不信什么？不信上帝的什么？ 上帝是信实的，是美善的，是 慷慨的，乐意赐给你一切好处的，按照他的安排和他的智慧赐给你一切好处，分别善恶的。你不要上帝分别善恶，你要自己来分别善恶。你给那个人好东西不公平，因为我没有那个好东西。 OK， 好好，我们今天看第174页。如果有人有书可以借给那个永春，有多出来 OK， 借他看一下，这不会 OK。 我们不会马上，这边有讲到说我们嫉妒的对象，可是他嫉妒的对象在174页的第一段就讲说，我们嫉妒的对象往往是谁？跟我们相似人。其实对我来说，我没有想到这一点，为什么呢？你们大家觉得，或你们读这本书觉得作者的意思是什么？ 是我跟他才能都差不多，天赋也是一样，这、yeah. 在公司当中很明确可以看得到的。 Yeah, 嫉妒通常发生在什么人与什么人之间？同事、同才、同学、同行、同业，这样子人之间特别容易发生嫉妒。 okay. 弟兄姐妹之间也许 I don't know。 好，那些自认我们在天赋与能力上所超越的人，嫉妒往往会加剧。也就是这，我不知道这中文翻译的好不好。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自认你比他更聪明，你比他更有能力，你比他更有处理事做事的能力，比如说在工作岗位上，那他得到提拔你没有，那你自然会嫉妒他，你很容易就嫉妒他这样子的人。所以你自认为自视甚高的人，其实也容易嫉妒别人，因为世界不见得是按照你自己的标准来看你自己。这就是为什么之后接下来会提到关于社交媒体，那些总是要说自己好、说自家好的人，特别容易落入这样子的罪。好，他这边有提到那个耶稣被杀，因为犹大的宗教领袖嫉妒耶稣，这是圣经里面明文说的，连比拉多都认得出来，他们找了很多借口说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其实是因为是嫉妒才把他解了来。基督会杀上帝儿子。OK， 接下来在174页这边，他又 Mark Jones 又处理社交媒体的问题，所以这本书是一个很现代的书，因为他已经多次提到社交媒体对于基督徒特别带来问题。Okay. 好，关于这一段，社交媒体加剧了这个问题，它创造一种对世界和对他人生命失衡的看法。Okay. 然后他有解释，大家有什么想法？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社交媒体会造成人对自己和人对其他人失衡、失真、失序的看法，为什么？ 因为多半都是强调好的， 是 好的一面，所以就会价值观就觉得好像我也要这样。 Yeah. 你们有看过那个《Social Network》那部电影吗？大概15年前出的。那部电影拍的还不错，就是拍那七宗罪的导演拍的，讲 Facebook 的，应该是在 Harvard 刚开始。你中间有人看过吗？你们知道 Facebook 刚开始是怎么样？就是脸书最先开始的时候，大概08-09年那个时候，最先开始它是一个 Harvard， 如果我记得没错是 Harvard， 应该是 Harvard 不是要。哈佛大学的学生，他设计了一个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社交平台，但是是专门提供学生用的。忽然非常的受欢迎，其中一个受欢迎的最大原因是什么？他们在Facebook 上面互相评论哪一个女孩子是 hot 或不 hot， she's hot， 就是她很辣，哪一个不够辣，哪一个是。因为这样子Facebook 最先开始是在 Harvard， 然后传到其他的常春藤大学，然后再传到其他大学，然后最后才传到这样。所以这个社交平台从一开始设计的就是你要在上面呈现你最好的，你最好的定义就是人家会按赞的，人家会说你很辣的，很 hot。 现在我们的用词是什么？网美，完美 ，right？ 我应该用没错，对不起，如果说不对，这对基督徒来说最可怕的就是基督徒有很多属灵完美 ，right？ 你们知道我在会积极的在 Facebook 上面 po， 然后总是只 po 自己最好的一面， 你在 Facebook 或任何其他的社交平台，你也只能 po 自己最好的一面，不是吗？因为它设计就是这样子。OK。就基督徒来说，社交媒体如何加剧了、加深了嫉妒这个问题或这个罪？你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从放或者放闪吧，就这样讲，在社交媒体上 po 文的，还有看这些文章的人，如果你是基督徒，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我相信你 po 好的一面，因为你希望人家会说你好，你讲好一点会说我希望能够影响别人，发挥影响力，现在的事。所以很多基督徒他会说我是在发挥影响力，我希望影响一些人。所以譬如说我 po 出我的我每天灵修的心得，我的祷告，我每天的祷告，有些牧师会 po 一些什么属灵小品这一类的东西，那有些基督徒的家庭就 po 就是说他们在家的那些，你知道，就是家庭敬拜等等等等等等，这样子有问题吗？为什么会有问题？这就是首要的问题，这就是首要的问题。耶稣说什么？你们祷告的时候怎么样？你们不要在哪里祷告？十字路口或街上，或者像那个路加福音十八章的那个，在圣殿里面大声祷告的那个法利赛人。社交媒体就是现在基督徒的祷告十字路口。上帝从来就没有借着这样子这种方式，你 po 这些东西，你不但说自己好，而且你不会 po 不好的东西。而我们基督徒有哪一个有不好，没有软弱，没有全然的软弱需要依靠恩典的？Right? 真的非常的可怕。而且我们上次已经提到，就是说如果你只 po 自己好，你在训练自己什么样，你看不到自己的不好，你也无法做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随时随刻应该要做的事情。什么？如果你已经习惯只看到自己好， 只说自己好，只宣扬自己好，只说自家人的好，你一定，这些属灵的操练一定是培养的，不论是正面或负面，你就失去那个什么认罪悔改的能力。还有另外一个，就嫉妒这个罪来说，就是你不断 po 这些东西，其实你在诱惑其他人嫉妒，诱惑其他人犯罪。对，那看这些东西的人呢，有什么问题？看东西的你自然会去嫉妒嘛， right？或者你还真的以为基督徒的属灵生命，我们现在是特别讲基督徒，因为这边在讲会加剧嫉妒的问题，就是社交媒体如何加剧基督徒嫉妒的问题。你会犯罪，你会想要，这个是你没有的， 哇，他们的生活这么美满，他们的属灵操练是这么的漂亮，他们的祷告是这么的忠诚，这么的属灵。请说。 羡慕也 算。啊？我们之前有讲过羡慕很容易就变成嫉妒 right？但我们之前有提到一个这一章里面比较没有提到那种合宜的嫉妒，因为同一个字也用在上帝身上，有一种好的嫉妒，圣洁的嫉妒，那个嫉妒自然就是什么，以基督来说，嫉妒上帝所嫉妒的事情。上帝是嫉邪的，嫉恶如妒恶如仇，可以用中文是这样讲。所以我们应该，如果你要嫉妒，你应该有这一种嫉妒，就是嫉妒上帝所嫉妒的东西。对，羡慕、渴望，比如说长老的职分，如果有人想要做长老，这是值得羡慕的，这是好的。OK， 但这种羡慕变成嫉妒，就是为什么他做长老，我不能做长老，这不公平。Right。好，最终在社交媒体上所传达的讯息，最终是你没有办法传福音。之前好像是千诺有提到，就说能不能用，你不可能传福音的。你到最终，因为社交媒体设计就是你只能传福音，不是传自己好，甚至不是你的好见证。Right？ 这个在这个教会人应该明白这一点。你如果一直在focus 在你自己 ，right， 你自家的人、自家的事，你的 focus 就不会在哪里？基督，你没有办法 ，you can't。你去看那些属灵网美的 PO 的东西，他会用很多基督徒宗教的一些文字，可是没有基督。因为我们上次讲到有提到，上帝在智慧之中，他没有要他的儿子有一只手机，也就是说他没有设计他道成肉身的儿子是可以在网站上宣传，或上 Facebook 宣传，或上 Instagram、IG 宣传的。OK， 好。教材里面也许有一些提醒，特别是马太福音第六章一到应该是第五节，那边提到一个，为什么耶稣不要我们像那些法利赛人在街口祷告？他中文的翻译他说，你们要谨慎，不可故意在人的面前行善或善行。那是和合本的翻译，但是和修本的翻译比较接近原来的希腊文，希腊文是 dikaiosune， 就是公义。不可也可以翻译成敬虔，不可在别人面前表现你的敬虔，你的公义。为什么呢？如果你叫人看见，你就失去天父的赏赐。所以我会建议在 po 文之前，在宣讲自己好之前，在讲自己属灵的美德，在宣讲自己或自家人属灵美德之前，先想你真的相信这一点吗？不是这本书讲的，不是高阿丹讲的，是我们的主自己明确讲的。原则就是你要宣讲自己要好，你要世人看见你自己的敬虔，你就失去天父的赏赐。但有些人已经落入一种光景，就是他在乎人说他好，在乎人的暗赞过于天父的赏赐。这是基督徒网美、属灵网美时常陷入一种很可怕的也很可怜的光景。这个现象从大约十年前我读神学院就有。我读神学院有一些同学，他们的教会会非常的鼓励他们每天要 po 一张 smile 微笑在自己的网络上面。Anyway, OK, 他这边又有提到说，我们在社交媒体似乎所看到的是一群抑郁的人看另一群忧郁的人强颜欢笑。强颜欢笑其实就是只说自己好，可是自己软弱、自己忧伤一面，从来没有办法敞开心。你不会在社交，就是问你自己，如果你在社交平台上面对大家都说自己是这么好，你的弟兄姐妹也看到，你到了教会有可能会对弟兄姐妹敞开你的心吗？因为弟兄姐妹也看到你 PO 的，不太可能。据我所看到，没有一个人可以这样子。OK, 所以他这边 Mark Jones 说，嫉妒会夺走，就社交媒体这个问题上面会夺走我们真正的福乐。却留给我们真正的沮丧。OK, 好，关于这一段，就是社交媒体这段，大家有什么问题或想法？我有跟你们讲，我的 Facebook 上面有很多年前我 po 的东西，我不是很骄傲，可是后来我选择我都没有把它删掉，首要是为我自己，就是提醒我自己是多么的愚蠢，这是 right。第二个，也许你们知道，我以前是有经营过店，脚踏车店，然后那时候，我需要负责搭一个那个网站，还有经营我们的社交媒体。所以我还多少，不过这是十多年前的事，现在已经可能已经完全不一样，但是我多少知道，就说你要在社交媒体要怎么样利用那个媒体，怎么样能够操作那种心态，我觉得是还蛮可怕的。如果你要用来做生意 OK, 但是你要用来宣扬自己属灵的美德很可怕。 就是说我们当我们用社交这种媒体，首要要注意的就是其实不是讲自己，如果都觉得不错的讲到或者是什么， 我觉得我们都会可以 OK, 我也会 po 文章或者引用一些文章 yeah, 就是反正不要不是去讲个人的见证这一种。 这边讲到的嫉妒还有使用社交媒体都是关乎就是在说自己好Right. 但是我们之前好像有提到，我们会 PO, 我们教会也会用，就是我们的一些资源都放在网络上，但是我个人不会期望那个会光是那个不会产生太大的效果。如果它有产生效果而没有后劲，或它没有实际进到教会，没有那是 yeah, 到最后是很虚空的。好，我们继续，大家有什么问题或什么想法？好，我们从175页下面再继续看，为什么嫉妒，嫉妒的原因。这个我们复习上一段已经有重复了。我知道，我们都知道嫉妒对我们自己不好，嫉妒人通常不会很健康，不会很快乐 ，right？通常嫉妒也会让我们做出对别人不好的事情。OK, 你不止嫉妒，你可能会产生行动。但他在这边提到说，当我们在剖析一个罪的时候，嫉妒，我们应该首要考虑是这个行为、这个思念为什么得罪上帝。Alright, 这我们之前 所以这边有提到，就是再次提到，我们的眼光是非常有限的。我们看事情觉得不公平不好，为什么他有我没有等等，都是透过我们有限而且有罪的眼光来看这些事。即使在恩典中蒙恩的人，我们的眼光仍然是有偏见的，所以我们会误解所发生的事。我们误解发生的事，我们就否定上帝对这个世界的管理或护理。你怎么能够容许那个人坐在我的头上？为什么他们家的小孩都这么优秀？为什么他的妻子是这么漂亮？你听懂 ？Yeah，OK。然后这边在接下来还讲到说，这其实是非常愚蠢的嫉妒，就是说嫉妒最首要得罪的对象其实是上帝，因为你否定上帝的智慧，否定上帝智慧的人是非常愚蠢的人，因为主他可能会给某些人一些东西，那些东西你以为你要，但是那些东西最终是什么？会叫他们吃苦头。大家都想要做 popular 受欢迎的人 right， 但是受欢迎或者用圣经的话语，人人都说你好，是有极高的代价的，你需要付上极高的代价。我们刚刚已经从不同的层面看到这一点，知名度，想要出名会要付上代价，而且往往是叫人会吃苦头，犯下很严重的罪。金钱也是 ，sex 性上面也是 ，right。所以在教会里面，特别是教会的领袖所犯的罪，通常就是知名度、名声、权力、性。还有金钱，跟世界没有差别。对，他说，因为出于嫉妒，我们会因为其他人的不幸而幸灾乐祸。然后他在这边提到说，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上帝是美善的，是有智慧的，他知道怎么样使用他的全能，他知道怎么样掌管世界，包括你，包括我，包括他的生命，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这一点，我们就没有嫉妒的理由。这句话说得通吗？OK， 我们从来不会因为嫉妒其他人的好处而自己蒙福 ，right？ 这边提到，他说嫉妒从来不会解决，只会加深我们的问题。之前是在这一段前面说，嫉妒在某些程度来说是可以让 makes the world go around， 就是可以推动世界的运行。从世界的角落，一般人的角度来看，如果我嫉妒一个人的东西，他有的我没有，这个心态的确是可以督促你，激励你，奋发图强，我也要得着他有的我现在没有的 ，right？ 但是对基督来说要小心，我们会说应该是啊，如果你有这种情绪，你要先确认他有的东西是。你应该有的，上帝摆在你面前，可能是还没有让你得着，但是是明显的要你透过你的努力、你的忠心或者什么去得着的。 也许，但是要很小心，尤其是当你检视自己的心的时候，你要那个东西不是因为那个东西本身有什么美善，而是因为它有你没有。你认为因为他有这个东西，就在不论在什么层面上就比过你，所以你也要那个东西。Yeah. OK。所以这边讲到解药，他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我们都熟悉的经文，上帝叫万事互相效力，使爱神的人得益处。基督徒定义就是因为上帝先爱我们，因此我们爱上帝的人。这样子的人是上帝叫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我们是不是真的相信这一点？然后他引用一位19世纪传道人提出四个关于嫉妒的观察。嫉妒者缺乏自尊，嫉妒者缺乏慷慨的精神，就很难为其他人的好，其他人的成功而高兴。第三，嫉妒通常是嫉妒者通常缺乏气度或利他精神，气度利他人的那种精神，或者其实换另外一种，我觉得中文就是看不得别人好，很小心眼。Okay. 然后最后，嫉妒者归根究底是一个自私的人。Okay. 嫉妒的人不可能遵守上帝要爱邻舍如自己的命令。Okay. 就是我们如果你不需要，我觉得你不需要竟然按照这四点来理解嫉妒，但是可以帮助我们。如果我们用这样来思想嫉妒，嫉妒人的特征，嫉妒我们自己，嫉妒其他人的原因，我们或许就明白为什么我们生命中缺少喜乐和平安，我们的心中为什么这么多苦毒。 Newcomb 他正确的认知嫉妒是一个带毒的飞镖，然后他说，只要上帝掌权，嫉妒者就永远不会快乐。这句话 OK 吗？大家听得懂？OK, 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法？应用，我们怎么对付嫉妒？你们的教材里面有一句话，就是我修正了一下书本里面的翻译。OK， 首，他说我们可以向神求两件事，那个两件事，然后应该是有一个，我是用那个什么，那个两个点，中文叫什么？所以那个中间分开，哪两件事呢？一件事就是我们求上帝给我们能力致死嫉妒，也求上帝赐给我们更好的东西来取代我们嫉妒。 或我们嫉妒的对象，或嫉妒的东西。这什么意思？其实这讲到Mark Jones在这边提到一个，就是基督徒成圣的原则，基督徒要不犯罪的原则。你要怎么不犯罪？任何的罪。好，我们又满足这个概念，我们就用满足和用狂饮狂吃暴饮暴食，暴饮暴食是一个罪，我们放纵自己的欲望 ，right？ 所以我们要致死这个罪，首要是什么？有一个负面的，不要什么？不要暴饮暴食，不要暴饮暴食。但是你不能只不要暴饮暴食，因为你不要暴饮暴食，你是消灭了你那个不好的欲望，但是你仍然会有欲望不得满足，所以你需要有一个什么更好的东西来满足你。所以基督徒成圣的原则从来就不是我不能做这个，不能做这个，不能做这个。如果你只说我不要做这个，我不要做这个，我不要做这个，你可以一时的不做，但是没有办法持久，因为你没有找到另外一个东西，更好的东西，你应该想我的东西来填满你的欲望，满足你的需求。你听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基督徒成圣，你不能只不要，你还必须要。这个就是在这边所讲到的。所以你要致死嫉妒。OK， 我们来求上帝，求上帝给我们不要嫉妒的这个能力，将我们的目光转向，从自己身上转开，从别人身上转开，然后呢，你不要再看自己了，你不要再看别人了，你要看什么？你不能不看，只不看。色情也是 right， 色情的罪，因为你眼目的罪，你一直要看，一直要看，因为那个东西吸引你，你有一个欲望。但是你要做的是，你不只是不要看那个东西，你还被，你需要被另外一个欲望，你的眼目要看另外的东西，仰望基督。但这个其实就是非常切实的问题。基督对你来说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吗？只是一个名号吗？你说你信耶稣，你不认识他，那没有用 ，right？ 因为最终，不管你犯什么罪，你必须要仰望他。这就是基督徒和世人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有基督，他是值得我们仰望，他是又真又活的。但是你必须要凭着信心依靠圣灵仰望他。世人看不见他，但是我们可以。你不仰望他，你必然会犯罪。你不犯这个罪，你就犯另外一个罪。所以这两件事，致死罪的能力和活出新生命的样式，活出新生命样式，换另外一句话说，就是仰望基督，以至于有基督的样式，活出基督的样式。罗马书第六章那边所讲的，说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在这里讲一些很抽象的概念，一些属灵口号，对基督徒来说，这应该是非常实际的。对还不认识耶稣人来说，我不要你们以为这好像我们只在这边讲，这是非常实际的，但是你必须确实的认识耶稣。大家有问题吗？有想法吗？关于应用。所以他在这边讲，唯独上帝可以给我们真正喜乐。我们当然可以补充的更仔细一点，唯独上帝在他的儿子里借着圣灵，三一上帝可以给予我们真正的喜乐和满足。或者你要讲的再清楚一点，对一个基督徒，基督身体的肢体来说，唯独上帝在他儿子里借着圣灵，凭着信心，在教会的处境之下，一个基督徒才有真正的喜乐和满足。你懂我的意思吗？ Yeah. 要非常非常的具体。所以我们在思想这些事的时候，不要 不要很抽象，抽象到最后我们会说很多属灵口号，但是那个背后到底是什么？基督，基督，基督，你，我们到底有没有看见他？我们到底认不认识他？我们在讲道中有没有听到他？你在读经中有没有得着他？他在我们的谈话之中也会凸显出来，我们心里是否真的向往他 ？Right？ 你心里爱什么，你就会讲什么，你就会谈什么。所以再回到那种圣洁的渴望，或许我们可以渴望另外一个人的敬虔，但这种敬虔通常都不是他自己说自己，我怎么样，我怎么样。你还记得另外一个我们讲到原则吗？对基督来说，一旦你说自己，你填入那个 X， 自己怎么样的美德，你就没有。最直接的例子就是，说自己很谦卑的人，就不是。你听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应该渴望其他人有而我们没有的属灵美德，但是这并不给我们任何的借口去高声宣扬我们自己的属灵美德。所以他这边讲说，我们应该向上帝求真正的快乐 joy happiness 满足，可以，因为嫉妒是让我们痛不欲生，我们得不到快乐，没有真正的满足，而只有神可以给我们真正的喜乐。然后我们应该求上帝给我们真正的爱，爱上帝也爱我们的邻舍，爱邻舍你就很难嫉妒他。所以哥林多前书那边特别有提到13，那个爱的真谛，其中爱是不嫉妒，这个是等于是本来就是这样子，嫉妒你就没有办法爱。OK， 所以这边 Thomas Watson 有讲到说，这跟我们刚刚提到，谦卑的人会研究自己的软弱和他人的优点。这回到我们刚刚讲，使用社交媒体人刚好跟这相反 ，right？ 使用社交媒体是专注于自己的优点和自己的好处。这使他看重他人过于看重自己。再回到社交媒体的危险，社交媒体设计就是叫你看重自己。爱会生出谦卑，而谦卑是愿他人好，不愿他人受害。OK， 好，基督徒是要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法？还有两分钟的时间。怎么都是我在讲这个？呸！ 嗯，这可能就是刚才这边讲到世界的前进嘛。我觉得为什么提到基督，我会觉得基督完全就是一个完全很负面的词。 对， 前面的让我有点困惑的是，就讲说他是推动世界跟推动自己前进的东西，让我觉得很困惑。他其实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可是我是转成激励的，觉得 我嫉妒，就算是不好的嫉妒，马修求生也认知那是可以推动世界。就是有一个流行的，之前我不知道现在。激励你的负能量，使用你的负能量，或英文有一句话叫 anger is an energy， 愤怒是 一股能量。OK， 我们不会否认这是可以成为一股能量的，而且是极大的能量，而且你要使用这能量，你必须认知它时常会失控，会从你的手中失去掌控 ，right？ 但是好嘛，就回到基督流，如果你羡慕其他人的好东西，我们就说属灵的好处，而你也想要好，我们会说那是美善的嫉妒好了，就用这个来说。但是什么时候它变成不好的嫉妒，就是什么时候羡慕变成犯罪嫉妒，就是你看不得他好，你因为他好，不管你因为他很敬虔，因为他祷告很用力或怎么样，你讨厌他，为什么他可以这样我没有，为什么高丹讲到这么厉害我没有Yeah. 然后就是也知道他在读经的过程中，就是我觉得 他可以激励我们。但是譬如说我们中间如果有人什么了不起啊哇还花钱请大家怎么样炫富，你懂我意思，这个时候就是嫉妒了 right OK 同样一个东西可能是好的羡慕，但是可能是毁坏灵魂的嫉妒，这跟很多的罪都一样。OK， 好，我们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求你帮助我们，不只是课堂上讨论，愿我们所讨论的是符合你的心意，也能够扎我们的心，叫我们能够，如果需要认罪的就认罪，需要悔改的就悔改，以至于得到活出新生命的样子，叫我们的喜乐不与他人所有的而得到满足，因为那从来不能够满足我们。叫我们满足于你所赐给我们一切的好处，求你帮助我们，今天忠实的主日敬拜，也帮助所有还在路上的弟兄姐妹，也祝福我们的敬拜，叫我们忠实的敬拜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